中方重视法国独立自主的大国作用，愿意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探索政治解决路径，尽快实现停火止战。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说，两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发生的枪击事件之中中枪受伤，目前正在当地的医院救治。总领馆说，近期美国多地接连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严重人员伤亡，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范，确保自身安全。密歇根州立大学当地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急。警方公布疑犯是一个43岁的非洲裔男子，他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自杀身亡，据报疑犯有精神病记录。英国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宣布辞去部长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的职务，但是会留任到选出继任人，而他都会继续留任苏格兰地方议会议员。施雅晴在爱丁堡举行记者会宣布辞职的决定，他说辞职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爱，并且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作出，强调辞职和近期的争议无关。他又说，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未来几日发布有关选举新领袖的流程和时间表，他相信自己的继任人将会致力于推动苏格兰脱离英国。他都相信大部分苏格兰人都支持独立，所以苏格兰民族党需要团结并且争取更多支持。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05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24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91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47.8升0.9，腾讯控股383.6升了6.2，盈富基金21.14升2毫，京东集团212元升10元，阿里巴巴102.6升0.7，恒生中国企业71.76升9.2，百度集团151.1升2元，香港航天科技17.4毫四升2.54，比亚迪股份236.4升2毫，药明生物59.9跌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52，瑞士法郎8.51，澳元5.418，加元5.867，新西兰元4.937，欧元8.402，每百日元对港元5.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5点，升193点。港金报17,18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52美元，卖出1,8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世界花园。咁另外路面情况 放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比较慢车。龙翔道天桥去回观塘方向，较早前彩虹村上桥位的交通意外就已经埋了一边了。现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就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另外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康庄道去回何文田方向，近着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着理工大学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食嘢都系分散注意力嘅行为，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豆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祝香港电台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系香港。 自从上年年底人工智能聊天程式 ChatGPT 推出测试版之后，即刻大受欢迎，已经有成一亿用户。不少人仲会分享在那里的聊天和对答问题，他还可以作古仔和编写软件。不过另一方面就有人说答案不准确，有待改善的话，你又会不会用啊？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冯建威 知识会社。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整定的，你信不信啊？ 吉他仿似遗忘密码， 在这首歌的世界里面，人生的剧本前世今生早已经写好了。我们遇上的另一半甚至乎家人都好像盲婚哑嫁一样，顺着剧本认识相处，唯一可以控制就是自己的心态。作曲陈奕迅、林家谦，填词木木神，编曲李荣浩，监制陈奕迅、李荣浩。上榜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三位，陈奕迅《万分雅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周末很忙啊，细猫，公司个文件柜又冇箱死喺地板，点知啲文件又摆得唔好，成个柜反晒落嚟啊！今个周末有排执啦。 Sarah， 文件柜嘅存放方法应该系较重或较易打烂嘅物件放喺文件柜嘅下层，较轻嘅先系放喺上层。 你真系要帮下佢啦。不过如果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办公室环境够舒适，员工表现更出色。我系细猫应志源。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各位风骚好朋友，我是梁继章啊！ 大家好，大家好，爱好快活人，哇！今日我哋会有爱好系列、啊， 冇错， 我系阿好瑞。 喂，到你啊，靓仔！ 星期四，云淡风轻， 神神经经， 风骚强。 我今朝 系嘛？ 系啊，我今朝啊喺走廊啊，突然间见到个高大嘅身影啊，着住一件长褛，我都忍唔住谂，唔通系孖哥？再睇清楚啲，原来系强哥。我都话阿强哥，你今日好型仔啊，咁样啦，生得高几好，着大褛又靓仔。 咁嘅说话都讲得出嘅，真系咁得意，咁都得。 佢讲完我之后，我怀疑我仲唔知要挨几耐啊！即系佢赞咗佢就话你有啲嘢。 伟大啊！即系我今日专登 系啊， 拣你嚟啊！希望你继续你嗰个叫咩话跑步计划， 唔系跑步， 唔系散步计划， 慢步 龟栏计划 系啊，慢步人 生。其实系由我哋嘅淑女关注咗，为度身订造嘅计划， 啊、有呢件事噶吓、 啊，有啊， 我哋继续发生。 我有本日记簿， 我哋今日开始开咗 file 噶啦。 详情请留意淑女关注组嗰度。 冇错啦，一个真人 show， 好紧张。 睇下你可唔可以喺三个月内嘅话，系由42寸嘅腰围能够减到几多？ 38起码， 冇错，38就系你嘅目标啦。 第一阶段， 加油！ 系啦，史太强。Eye of the Tiger， 好似讲咗三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受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5%。早上啊，听你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仍然系风骚风骚风骚快活人，天晴干燥，16度嘅气温嘅啫吓。跑快啲啊！喂，史太强， 我系行啊，我唔系跑啊。 详细接进啦吓。好嗱，风骚范咧，大家听开知啦，每日有唔同嘅环节啦，咁样听就知啦。 我都费事答嘅，讲几次佢自己都唔记得。 我突然间谂起啊，佢又先叫我史太强啊嘛，佢叫史太将，仲核突。 唔好讲啦， 好去第二度。 我想讲嗱，我哋会有唔同嘅环节啦。咁我唔知你哋两位啦，我有时咧随住环节一路去到边日咧，我就会有啲突然间为嗰个环节做嘅一啲嘅思想准备，例如话听日星期五咧，就你又知唔知啦？咁、我到呢咁上下星期四咧，我就会不停喺度谂啊，呢个问题得唔得咧？咁有啲问题，但我一谂咧，我谂佢哋实知啦答案啦。我不如今日试下啦。有一个我以前咧喺煮嘢嘅时候咧，即系我唔识煮嘢嘅，但系我见到人煮嘢，同埋我间唔中我都会试下啦，咁样煮一啲嘅好轻便嘅嘢啦。你哋有冇谂过咧？点你又知唔知点解有时煲白粥要抌只羹落去咧，或者煲红豆沙要抌只羹落去咧？你有冇听过 啊？有， 系啦系啦， 即系会黐底啊嘛。 系啊， 系啊，点解会唔黐底？ 因为佢滚紧只个羹喺度转。 系啦，我都估你会识啦。咁我想问啦，你又知唔知道？你唔知啊？ 我识咁做，但我唔知点解。 因为嗰只羹会转转转转转转，咁 就等佢搞，系嘛？咁佢就唔会黐底啦。 冇错， 系啊， 聪明啊你。 Well， 我哋三岁已经 得好，下一个 三岁已经咩啊？俾人卖落， 冇嘢， 卖走咗系咪？ 讲埋，佢我由三岁啊，或者我曾经去边度啊，咁嗰啲就系废话嚟嘅。系啊，大家要明白， 我生一万字， 我希望可以就系去无全清。OK， 得 我哋啲时间好宝贵。 喂，第二个问题，你又知唔知有乜嘢？嗱，史太强，有乜嘢食物可唔可以当食物咧？当食物啦， 系 摆极都唔会坏嘅咧。 蜜糖， 哇！嗱，呢个犀利啦。但系咧，嗱，我今日爬咗埋一阵啦。关于呢样嘢，佢又咁讲，佢话咧，其实而家街上面坊间卖嘅蜜糖咧，可能系写24个月，咁佢唔保证到25或者以后。即到底系咪即永远唔卖呢一样嘢咧？其实冇人保证嘅，边个知？你唔会做实验，摆啱蜜糖30年之后话，哎呀，真系冇坏咁。你只系从佢嗰个蜜糖嗰个物质啦，或者佢点解不落，即系不含菌等等，去话佢应该唔会坏。 系啊，推算咯， 推算嘅啫，系咪？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嗰啱嘢，若果两年你又开又生又开又生又 不又养化 都唔好，冇错。 你唔知道你个根好可能就系有啲水，咁佢两冇去过，就会坏噶 啦。 咁所以人哋点保？ 冇错啦， 所以其实佢系咪永远有效对我嚟讲都冇所谓，你开咗尽快食就 系 啦。 系啊，我都系咁话， 系咪先？ 不过有几可用蜜糖啊？我即 系 好似除咗巴比乔之外，我真系有讲啊，我除咗巴比乔之外， 我经 常煮咩啊？ 你咁浪费，净系巴比乔先食。 首先，我觉得蜜糖真系非常之好嘅，就 系 人间嘅珍品嚟嘅。佢好有益，佢既有益嘅话，其实亦都可以代替有好多对我哋嘅身体冇益嘅嘢，就系糖啦，尤其是系精制嘅糖。咁其实我就每一日，我朝头早嘅话，可能今朝早 冲水饮， 我整冲水饮啦，会咁样啦，会揾嚟做 smoothies 啦。总之嘅就系、 我想问，冲水真系净系蜜糖 ，nothing else？ 净系蜜糖， 你加片柠檬， 你可以加柠檬，但系其实我 试下先。 冲蜜糖亦都要有一个小心嘅，就唔好用热水，因为你会杀死佢里面嘅活性嘅嘢。咁所以其实你就系应该用冻水开咗佢之后嘅话，如果你觉得啊咁好似唔系几好嘅，你咪倒少少热水落去咯。但你就唔好咩？ 唔好一嚟就抢， 唔好一嚟嘅话就用嗰啲大热水泡佢咯，咁样咯。因为同埋佢会变味嘅，佢会 嗰样嘢都唔好用铁羹， 唔可以用铁羹，要用木嘅，就算系你滗出嚟都系。 手指會唔會有少少唔衞生？腳趾得唔得？我想問。 哦，都可以嘅。你總之有啲長瀨瀨嘅嘢，你咪試下搞下佢。 用佢下爬啦，不如好唔好？你用 所有恨你我都係咁啊！你哋唔係㗎？ 恨你啊嘛！ 唔係咯。 話講到明㗎啦。 哦，恨你你用手搞嘅。我明啦，原來咁樣。其實你講緊乜嘢？係樽裝啊，定係 明就唔好明啦。 係啊。 我會唔會明？ 無福消受。 你冇理由唔知嘅。 你覺得我明唔明啊？第三样嘢，嗱，我最近咧整紧，即系唔系都再系最近耐唔耐会整一啲叫做瑞士汁鸡翼啦，咁样我自己中意食嘅。好啦，我第一次整完之后，我望住嗰烹瑞士汁，我谂下可唔可以再重用咧？咁样好 啦， 咁跟住咧我就将佢诶 cool down 咗之后咧，即系摊冻咗啦，摆喺雪柜啦。嗱，但系咧。你每日餐餐都食瑞士汁雞翼噶嘛？咁、 啊、 所以咧，可能有時會擺一至兩個禮拜。咁啊，再煮第二次咯。跟住我就諗啦，啊，其實汁呢一樣嘢啊 ，sauce 會唔會有保鮮期？即系我咁樣重用咧，會唔會有事嘅咧？咁樣第三次再用又得唔得咧？無限期用又得唔得咧？咁啊，上網又睇下啦。而家即係上網好。 叫啲滷水汁咁啫嘛。 係啦，千年滷水汁。 千年滷。 千年啦，仲竟然有一个即系太太啦，即系嗰啲留言知边个啦？诶、我个阿牙用咗五年啦，咁样。 系啊， 当时我有少少系觉得唔系啩？五年仲用一个兜汁煮嘢食？ 系啊， 真系得嘅咩？ 得。 但你要处理嘅喎。 系啊。 英文就算你话系嗰啲漏税嗰啲，系、你要加税或者要加啲咩？每一日你都要处理佢，唔系话代表嘅就系话我唔用完之后嘅话，我雪落去雪咗三年之后我拎翻出嚟，唔系咁样咯。 每日都要煮下佢啊！你意思係會咁點啊？ 如果你講緊佢，可能你係魚蛋物粉鋪，佢會賣啲個牛腩嘅。 佢日日整㗎啦， 佢日日都 因為佢係商營機構，而家你每日日都即係煮豉油汁㗎嘛。唔係，我上網睇，咁佢就話咧，第一你煮完嘢之後，第一要撈起啲渣滓啦，即係譬如啲雞翼嘅渣滓啦，或者啲皮啊、啲碎肉撈走曬先，跟住大火煮佢一次，滾佢一次。 咁咪即係要處理咯。 係啦， 咁咪即係你要大火煮。 呢個我真係冇做嘅。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將佢就咁樣擺翻落去咯。 係啦， 因為你有裡面嗰啲嘢嘅話，嗰啲嘢都會壞㗎嘛。係 啦，同埋佢話咧，最好誒揾啲叫玻璃器皿去裝。 係， 我擺。 我呢個一定㗎。 重要添啊！最好是咩咧？摆冰格，即系唔好摆喺上边，摆下边，咁咧就稳阵啲啦。呢一个全部都冇做嘅，但系 touch wood 我暂时咧就冇试过因为咁而肚痛，但我都系最多重用一至两次咧，我都会倒噶啦，我就唔敢千年汁咁样去试嘅。 你冇肚痛啫， 即系你第一次煮嘅时候，点解你要煮咁多？ 一个汤碗咁啫嘛，一个汤 咁样你咪会 你剩翻少少咪倒咗佢咯，即系你 安全计。我嘅意思系话你一次之后系啊，煮得太多啊嘛，咁啊其实唔需要煮咁多咯。如果你唔系成日想重复咁样去煮同一个菜式咁食， 都系 咯，即系咁样会好啲。 系啊，你冇肚痛啫，你其他生理状况又冇衰退。 差咗系呢样嘢，时间一定 系唔知嘅， 时间 太耐冇用。 衰嘅你，你 我前世系得罪咗你，你咧 系我 唔系前世，系今朝，系今朝啊！前世过咗去啦，系今朝。 各位朋友，你话我哋就系风骚发人，冇计啦吓。 风 啊 嘛。 一首英文旧歌 When I Need You， 佢哋十点二十九分啦。今日节目非常之多啦，首先咧一阵十一点有啲爱好系列，另外十二点钟一阵间仲会有陈敏仪姐姐嘅寻找快活人生，亦都系 Dr. Eric 稍后出现嘅。嗱，今日爱好系列咧一个叫做形容自己或者形容现时嘅心境。我相信每一个人咧总会对自己有啲嘅睇法啦，或者而家嘅心境啊，你最中意乜嘢，最想过啲咩生活，都系可以嘅。 冇错啦，咁大家都可以喺度分享啦。 系啊， 可以谂就谂到咯。 我都系啊， 点解？你都系？ 佢谂到 系你，你而家系乜嘢？你而家心境？ 我而家系随缘健康。 哦， 系啊，放低一切。 送呢四个字咩？ 随缘有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学会就财政预算案提出建议，包括向每个合资格香港居民派发5000元消费券。会长刘超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有助刺激本地经济和就业。他说当局应该帮助个人降低税务负担，包括建议降低薪俸税最高边际税率，以及在符合条件之下豁免首次印花税。税务学会又认为应该探讨扩阔税基，考虑适当的时候引入新税种，同时鼓励大湾区人才来香港发展，提供额外税务扣除和子女教育费补助。新民党认为当局可以考虑增加博彩税，增加收入。对于马会早前已经表态反对，新民党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说必定会有反对的声音。他又认为马会要增加竞争力和收入，例如引入篮球和一级方程式赛事，做大个饼。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家中亚五国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致贺信，强调中国和中亚五国深化产业和投资合作，将会有力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升地区国家产业发展水平和全球经济参与度，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习近平说，中国和中亚五国建交三十几年来，相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中国愿意同中亚国家共用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和先进技术，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携手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加中亚五国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在山东省青岛市开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说，两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发生的枪击事件之中中枪受伤，目前正在当地医院救治。总领馆说，近期美国多地接连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严重人员伤亡，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范，确保自身安全。密歇根州立大学当地星期一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急。警方公布疑犯是一个43岁的非洲裔男子，他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自杀身亡，据报疑犯有精神病记录。北韩领袖金正恩出席住宅和农场建设项目的奠基仪式，是今年首次前往建设现场进行考察。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昨日在平壤出席一个住宅建设项目的奠基仪式，有关项目计划在2021年至2025年每年建设10,000套，共建设50,000套住宅。今次是金正恩连续第三年出席相关住宅项目的开工仪式，他并没有发表讲话。金正恩同日又出席江东温室农场建设项目奠基仪式，祝福参加活动的部队指挥官找紧找好所负责工作，捍卫部队荣誉。分析认为，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之下，金正恩前往民生相关项目的奠基仪式意在安抚民心。另外，当日的活动都有军事干部和官兵参加，可以见到人民军官兵被投入到民生建设项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17点，升405点，总成交金额40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升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4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6，升12.6；盈富基金21.36，升4.2；美团150.6，升4.7；恒生中国企业72.56，升咗1.72；阿里巴巴104.1，升3.2；京东集团215.6，升13.6；比亚迪股份238.6，升2.4；百度集团151.9，系升咗2.8；香港航天科技16.9，升2蚊；中国移动57.6，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71，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8，人民币6.85，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3点，升221点。港金报17,18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52美元，卖出1,84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七贤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曲街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噶，七贤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曲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咁另外啦，康庄道去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泥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愿望之翼》，作曲徐慧娴，作词林若玲，主唱 Cloud 云浩影。飞鸟侠，作曲布志伦，作词梁柏坚，主唱布志伦。In the Space， 作曲纪佳松 Jeremy G， Lee Chou Young Jen F， 作词小黑 ，rap 词卢汉庭，主唱 Mira。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国剧830 心居 宣传海报上面其实已经按暖色和冷色将四个主角分为两种人，冯晓琴和展翔是属于暖色，他们都是新上海人，内心中带着蓬勃的朝气发光发热。顾清如和思源是冷色调，反映两个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冰冷。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被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关怀长者身心，主动以爱同行。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係㗎，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㗎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星期四我哋稍后11:00就有爱好系列，今日咧就是一首形容自己嘅歌曲。我有啲朋友写咗好多嘅选择啦，譬如平常心啊，等等等等啦，咁大家都可以谂谂自己最想形容自己用啲咩歌咧，咁样。网上咧睇到一篇文章，佢就话咧食饭睇个性。嗱，其实咧我觉得咧佢嘅食饭习惯咧，每一个人都有嘅，但系我亦都想讲咧，有时食饭习惯都几受屋企啦，或者嘅后来你做嘢个工作环境啦。岗位啊咁，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嗱佢其中一个叫食饭叫狼吞虎咽啊，即系好快好快嗰啲咁样。有啲工作咧，其实真唔系太多嘅食饭时间，同埋咧嗰阵时我试过有间公司咧，佢就包伙食嘅吓，以前有包伙食噶嘛，咁咧就全部职工，譬如呢一个呢三个部门食12:00，咁咧到12:00咧呢三个部门啲人咧就鱼贯涌出，就去到一个叫做食饭嘅地方啦咁样，咁啊包伙食哥哥已经摆晒喺度噶啦，咁但系好似讲过咧，就系最后食完嗰个咧。就要執台，擺翻曬落去嗰個包夥食嗰個砰砰，等阿叔嚟收。所以到最後大家睇下食剩五個，再快啲咯。食剩兩個嘅時候咧，我試過有一個人就我唔食啦，走咗。 呢個真係唔好啊！ 走咗。 有咩唔好咧？其實你就算執嘢咁個， 係啊，唔係啊，我覺得啲人就驚執嘢啊，嗱嗱臨咁食啊，我覺得真係、真係唔好啊。 又或者啲工種咧，基本上佢又得好少時間食飯嘅，或者一路做住嘢嚟食。嗰時有個工種又係要做住嘢嚟食嘅，喺電視做嗰啲叫做控制直播嗰啲，又係咧對於食飯習慣。 好壞嘅影響，我唔知道你啦。 我覺得咧，其實咧，我真係好唔中意嘅就係咧，當你開始食緊嘢嘅時候，突然間有人嗌你要開始做嘢，你係咪唔得噶？我係唔可以 嘅， 即係 啱啱開始食。 因為我有一次咧，就同我個 lover 就傾呢個問題，佢咧就即係因為自己做生意啊嘛。咁啊，好多時候都真係咁嘅喎。點解咧？就是、因為我成日同佢打親電話傾親偈嘅時候，無端端佢你等一陣。因为有人 check in 啊，系啦，唔系佢唔系行咗去，佢系有人 check in 嘅话，咁佢就要摆低个电话，就咁跟住就话哦，咁啊同嗰啲会员佢就要 check in， 咁人哋跟住佢就系话 OK 又讲，咁我就话成日呢一个电话里面我系会斩开六次咁嚟倾咧，我就如果系咁，不如你得闲先啦。佢话我冇得闲噶，我以为而家叫得闲啲嘅话，我攞起电话打俾你嘅就有人入嚟，咁我就要 serve 系嘛，我要 serve 佢噶啦，我唔系想噶，咁跟住我就咦好啦，咁如果系将呢一样嘢再引申到嘅就，你食嘢系咪都系咁啊？佢话冇错。但系其实佢系到今时今日佢都好唔中意嘅，就系、是、当你咁就谂住，诶、欸、都冇乜人咯，或者佢大个都喺度整嘅嘢，一攞一盒饭一打开一食就有人入嚟噶啦。 哎呀， 呢啲好邪噶嘛，你有冇发觉系咁样 啊？ 永远都系 Murphy's Law 嚟噶嘛。咁、 啊、 我就话系啦，咁点算咧？佢冇办法，你唯有就 系 调节自己嘅心态嘅啫。但 系 有啲人系可以嘅，就系、是、我剪头发嘅嗰一位发型师。成日都系咁嘅，无端端嘅就 系 佢帮你咧整紧啲颜色嘅时候，你要等噶嘛，佢就会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嗱而家你咧就要等大约十五分钟，我就过去嚼少少嘢先。系啦，咁我就你嚼少少嘢，我就系头先入嚟嘅时候，冇错， 唔系分期付款，系分期吃饭。 我话就系头先我见到喺门口嗰度嗰兜嘢，佢系啊，我已经分开咗四次食啊。 系啊， 喂，真系好多工，好多工作同冇办法，例如话啲布贴嘅姐姐得佢一个嘅啫，有人入嚟睇衫，诶唔该想试呢件，佢自己摆低个饭。 好 惨啊！惨啊！ 但 我见 到嗰兜嘢已经停晒 啦，冇 食啦， 冻晒噶啦，基本上 佢有啲汁，嗰啲汁已经咁，已经变成咗啲人 嗰啲 泥咁样噶啦， 嗰啲 血佢都冇办法，佢一定要食，因为其实佢话全日嚟讲，根本已经开工开咗七八个钟头，佢未食过嘢。咁我话你咁点得噶？佢话惯咗噶啦。我话边有得惯噶？个 胃都唔好啦， 佢个胃系唔好， 佢以为惯咯，但系对身咧其实 系 唔好 啊。 系啊，我咪就觉得话，其实剪头发。我成日經常聽佢哋會係咁樣講咯， 冇錯。 又或者就四五點鐘嘅時候先話俾我聽嘅就係今日係第一餐， 係啊，我都聽 過好多次。十點鐘已經開始，已經幫人哋。 尤其是 喺 剪髮嘅高峰啊，譬如話新年前 啊， 大節前後誒前啦，後好少，大節前啦咁樣。 係啊，整靚個頭髮。 我就因為咧係我又係唔中意嗰種嘢嚟嘅啫。我食緊嘢嘅時候無端端你嗌我走去做啲嘢，擺低啲嘢，我食緊嘅嘢，我走去整嘢嘅話，我會好嬲嘅。咁跟住，所以我就要好快咯。所以我就要控制到我自己，訓練到我自己食嘢 做飯。所以我懷疑我哋做呢行， 係啊，五分鐘就 食好快食飯啊！我見馬小強都係噶。关唔关你工作事咧？其实 唔关，我细细个阿妈已经叫我食，快啲食，快啲食，快啲啦。 系 啊，惯咗啊，即系细好细个已经系啊。点 解要食咁快咧？你 我唔知啊，佢可能好怕啲细路仔，即系 唔住包饭， 系啊，好 走嚟走去，又 系啊。我哋嘅训练咧就系话，我哋四兄弟姊妹全部都。食，食晒。 系咪所有爸爸妈妈都系有咁嘅谂法，要求佢食得快嘅咧？我听我有个朋友讲，佢话佢以前如果食得慢咧，阿妈会第一走埋嚟，攞一碗饭倒入垃圾桶嘅。 哇，唔使咁慢。 所以佢真系，因为你以前兄弟姊妹多， 系啊， 佢哋嘅家务亦多，佢冇 系 慢慢咁样等你慢慢食，我先至，我仲要洗埋只碗，系咪啊？ 食半 个钟 好烦噶，你哋又即系通台系，即系我谂到个画面系好烦。 咁我想问啊，你会觉得嘅就系、 是、 如果你食一餐饭啊，讲紧嘅真系开饭啊，你有餸啊食饭嘅话，应该会系几耐到食完嗰就为之标准啦。 我觉得半个钟头， 起码咯， 系啊， 我觉得起码， 即系你食饭其实系啊。 我知， 你對於我嚟講真 理想啊！你話係理 想， 即係舒服嘅速度嘛。如果唔係，我諗十分鐘都得添。 係啊，十分鐘。 我有時我會好奇怪，嗰陣時候會翻屋企食飯咧，我就會覺得尤其是係大時大節啦，你知 又 坐到滿曬人，好多餸， 嗯、 但係我都唔知點解嘅咋，其實我最多咧壓到廿分鐘，我已經覺得 牙都撩埋， 好 叻 嘅， 牙都撩埋， 你有冇撩咁？ 有啊，佢哋未裝第二碗飯，我飲埋湯， 我已經諗住佢就噏嚟切個橙起身， 所以我會坐埋一邊啊，我坐喺度又唔知做乜， 我唔可以攤耐。 系啊， 同埋你哋有冇试过俾啲长辈话食咁快做咩啊？ 又冇 啊！我耐唔耐啊？有时啲长辈话食咁快做咩？你我惯咗，我通常就惯咗。 系啊， 我觉得咁先滋味咯，啲嘢要趁热辣辣咁嗬。 系啊，我会即系最后就慢慢食，咁我行开啦。 系啊， 系啊，因为你坐喺度唔知做乜。 嗱，同埋叫做快到去到一個地步咧，其實基本上知道係唔好嘅，就係啲嘢好熱， 啊、 但係佢仍然繼續辣到咧、上個星期爛曬。 咁真係冇，咁真係 我都係會咁嘅，我冇辦法嘅咧、一食就好似癲狗咁樣。 同埋人哋話食得快會特別容易肥嘅喎。 我知啊，我而家咪已經係咯。 嗰啲唔理啦，我細個 真係要咁先開心、啊。個 筷子 係 磕落個碗度咧，磕磕磕，即係一定係。 肥啲饭，肥啲饭，肥啲 临尾嗰时，我个个个， 我冇临大会啊！ 呢个就系我哋香港人嘅饮食习惯。 我真系好开心啊！ 各位打工仔 啊嘛， 仲要食完之后饮完碗汤啊，嗰个汤碗都系热噶。Jump in the shower and the blood starts pumping. Out on the streets, the traffic starts jumping. With folks like me on the job from 9 to 5. Working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Barely getting by. It's all taking and no giving. They just use your mind and they never give you credit. It's enough to drive you crazy if you let it. 9 to 5. For service and devotion. Just a step on the boss man's ladder, but you got dreams he'll never take away. In the same boat with a lot of your friends, waiting for the day your ship will come in and the tide's gonna turn and it's all gonna roll your way. Working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Barely getting by, it's all taking and no giving. They just use your mind and you never get the credit. It's enough to drive you crazy if you let it. 9 to 5, if they got you where they want you, there's a better life. And you think about it, don't you? It's a rich man's game, no matter what they call it. And you spend your life putting money in his wallet.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网上情，人的道德底线。古人话：人之初，性本善。人本来都是好人嚟，但系近代有人话，每个人都有个价钱，去到嗰个价钱，其实佢就会放低佢嘅道德底线。你又同唔同意？今日一个故事讲到，有个富翁嘅仔咧，同人哋合粉做生意，俾人呃晒啲钱，就好唔开心。翻嚟同爸爸讲啦，哎呀阿爸，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坏人噶，但本来咧，我觉得佢真系个好信得过嘅人，点解会咁嘅？个富翁就话啦，阿仔，个个人都有道德底线，当某一个数字迷惑咗佢，佢就会摆低嗰个传统嘅道德底线噶啦。阿仔话唔会嘅，你唔信啊？我同你做个实验啦。跟住富翁就带住个仔，揾咗三间铺头夹月饼。佢攞住啲货应入去话：嗱，呢度有$10,000嘅货，唔使签合约噶啦，冇保证。你买完你自己攞钱俾我啦。三间铺头应承咗啦。过咗一个月之后，三间铺头都攞咗钱嚟。跟住富翁就话：好，今次俾$30,000嘅货你哋，又系唔使签合约。总之你买完你就攞翻嚟。隔咗一个月，阿甲唔见咗人。阿月阿丙就攞返啲钱嚟。於是富翁就去佢屋企见到阿甲，哦，人去楼空。佢就同个仔讲，嗱，佢嘅道德底线就係$30,000。 我哋再试下。跟住阿月、阿炳，佢哋嘅货物嘅数额越嚟越贵。当去到50,000元嘅时候，阿月都唔见埋，剩低阿炳。阿仔就话：咦，原来三个里边，阿炳咧系最信得过、最有信用嘅。富翁咩都唔讲，净系继续提高个货款，直至去到300,000。然之后，终于阿炳都失踪啦。呢个时候，富翁就话：人嘅道德底线都可以用数字去衡量。有啲人少少钱，佢就已经放低自己嘅道德底线；有啲人去到更多嘅价钱，先会放低。但系人性就系咁。一个有啲争议嘅故事，你又同意吗？系咪每一个人都为咗眼前嘅利益，放低自己嘅道德底线？人之初，性本善，抑或性本恶？ 是自由性本恶，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无欲会感自由，无求便没有了争斗，无尽的私心爱欲徒令一世困互同，最怕你坏了本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如游戏胜出，请你付出；有结果，因你付出。守规则讲道理，如若你胜出不去付出，要结果不理后果，惩罚你。心爱欲徒令一世困互同，最怕你坏了本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是自由性本恶，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如游戏要胜出，请你付出，有结果因你付出，守规则讲道理，如若你 人只要参透为什么而活，他就能够承受生命任何的煎熬。哇，我觉得这句说话真的太有意思。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密切留意过出日记。 好啦，播出嚟其实今日啦，逢星期四嘅十二点新闻之后啦，今日敏贤会讲第二个话题。我上次讲咗工作啦，吓，咁我仲记得上次问佢，你点样觉得呢一份工系啱你嘅咧？咁阿马小姐仔，你例如你第一份工啊，叫人生第一份工系咩啊？记唔记得啊？ 电视台咯。 都是电视台，娱乐 圈 咯，但 part time 都计喎。我知第一次出嚟做嘢 嘛， 系 啊， 哦，咪你讲紧系我哋以前嗰啲 兼职都计啊。我做补习老师， 哦，你就系第一份补习老师。 我做工厂， 哦，好、okay、 啊。咦，唔系，如果系咁，我可能系工厂。 你话第一份啊嘛，即系第一份系讲紧我哋以前嗰啲暑期工啊。 系啊， 系 咯， 因为第一份我相信系最可能会最辛苦嘅，因为你啱啱由屋企嗰个好温好舒服嘅地方跳出嚟咧，去接受一啲人唔辛苦。 但系嗰时候唔觉得系工作噶。 系啊，搵钱啊嘛，为咗搵钱啊，零用钱啊， 搵咗几蚊，跟住就食晒佢。 系啊， 记得嗰支 系。即系你有钱攞喺手嗰种感觉系好正，好有自主权。 冇错冇错， 一啲都唔辛苦。 好 ，OK， 好啦，咁啊，一十二点后咧，睇下佢分享啲人生嘅咩道理啦。好，快到十一点钟，我哋翻嚟个爱好系列，今日咧就一首咧形容自己或者形容自己心境嘅歌曲啊。 当下嘅心境。 冇错啦，而家心境。先睇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降低税务负担，包括建议降低薪俸税最高边际税率，同埋喺符合条件之下豁免首次印花税。税务学会又认为应该探讨扩阔税基，考虑适当嘅时候引入新税种，同时鼓励大湾区人才嚟香港发展，提供额外税务扣除同埋子女教育费补贴。新民党认为当局可以考虑增加博彩税，增加收入。对于马会早前已经表态反对，新民党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话必定会有反对的声音。他又认为马会要增加竞争力和收入，例如引入篮球和一级方程式赛事，做大个饼。教育局批出天水围一幅土地，成立一间非牟利私立学校，由耀中耀华教育网络有限公司营运，开办内地课程，预计最快2026-27学年启用。学校将会逐步提供合共大约900个内地课程的中小学学额，最终会提供12年小学和中学班级的内地课程，主要取录非本地学生。发言人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蓬勃发展，预期在香港的内地家庭对内地课程学额的需求会日趋殷切，成立开办内地课程的学校可以适时回应需要。教育局话，透过校舍分配委员会的机制分配有关土地，合共收到8份申请。委员会审议的时候，考虑了团体营办内地课程的经验和能力，是否有良好的管治架构等，最终作出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81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52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0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2.6，升15.6；盈富基金21.42，升4.8；美团150.7。升4.8，恒生中国企业72.76，升1.92，阿里巴巴104.6，升3.7，京东集团215.8，升13.8，中国移动58.1，升0.5，百度集团152.4，升3.3，比亚迪股份238.8，升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6，瑞士法郎8.513，澳元5.427， 加元 5.869， 新西兰元 4.942， 欧元 8.408， 每百日元对港元 5.87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24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23 点，升221点，港金报 17,180 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1.62 美元，卖出 1,842.0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故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跟进翻，较早前七咸道北过海近住曲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芜湖街。仲有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封路情况，为配合观音开库仪式的活动进行，直至到晚上的11点钟，红磡平治街部分差管理、观音街和获家道是会临时封闭。另外七咸道北和基利士南路亦都会有临时改道措施，咁大家要留意返。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方向、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以及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方向工业村。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究竟 mock exam 点样帮到我哋应付 DSE 呢？ 首先就系校内嘅模拟试咧，其实就模拟翻整个考试当日嘅流程，包括系当日嘅时间表啦、你嘅心理准备啦，以及考唔同嘅卷里面咧个时间嘅分配。除咗有头先嗰个作用之外咧，其实最重要就系有一个指标，让同学知道自己喺考试之前一个月嗰个水平。举个例，有部分的同学考完模拟试之后，如果发现自己的成绩例如只是得 level 2或者 3 的话，如果他可以在之后的一些 study break 可以针对有一些部署的话，例如做多一些相关的题目，做一些 past paper， 其实大多可以改善成绩，例如可以上升一至两个等级的。所以同学一定要善用模拟试的成绩以及之后的温书的时间。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近月发生的工业意外，令公众关注职业安全及劳工权益。政府怎样透过监管和立法保障打工仔？工会又怎样协助改善工作环境，避免意外发生？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职业安全，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好、哦哦、爱好系列开始咗啦。 系啦，咁好多朋友咧都已经开始留咗言啦。我就睇佢哋嗰啲选择嘅话，都真系几正。 系、嗯、啊， 系啊，我到而家我脑海里面我仲有几首歌喺度挣扎紧啊。 转下转下 咗，定晒 系咪啊？咁咪好咯，叻啦。 嗱，其实人生咧， 系你讲还讲，要戚喺个对眉， 开心啲啊！ 好似我 咪反眼。 人生咧，通常咧来回于开心同埋有阵时会唔开心嘅情绪、啊嗯。今日咧，我有两只歌曲咧，一只就代表个人咧系比较无奈啦，冇咁开心啦。一只歌咧就讲好开心嘅心境嘅。咁啊，送俾大家呢一只歌词。呢只歌咧，我觉得个歌词咧好可以写到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打工一族啦，或者未必嘅，甚至唔系打工啊，任何人都可能会经历过一啲嘅心境，就系好无奈，好想做啲嘢做唔到，或者做一啲嘢个效果唔同咗。 你依家好无奈吗？ 间中 而家、 啊，而家、啊、你点会无奈啊？ 你有几无奈、啊？ 总会有噶，总会有噶。好在歌词里面佢所讲嘅咧，就系话有时候我觉得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但怎么也飞不高。即、系有啲嘢你好想达到嘅，诶、总会有噶、啊。人生有啲嘢 高噶啦，我都接受咗啦。 血压得，血压可以， 系咪？ 血压可以飙到好高， 好难飙到好高。 其实你有心事可以同我哋讲啫。 点会同你讲啊？ 喂，咁佢咪拣讲或者拣唔讲咯？ 又未必，我又覺得有時候有啲嘢你又會揀咗，就係 自己 自己 沉淀 一下。 成隻歌咧裏邊係講緊一個都市人、或者一個出嚟做嘢啊，或者面對到壓力嘅人啦、有一句歌詞咧好點題，佢話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哪一個重要？到底你係願意犧牲你嘅尊嚴啊，定係犧牲我唔要呢啲壓力？做一個選擇，人生就係咁嘅，係一個選擇題。揀咗 A， 有時會失去 B； 揀咗 B， 有時失去 C。我是一只小小鸟，照住。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小小小鸟， 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太高。 每个人对人生的要求理想都不同，到底今日你达到未呢？寻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个要求算不算太高？赵传的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好啦，我有系列，跟住咧，我哋送上第二首歌曲，由李丽月所拣。 冇错，嗱，想问一问大家嘅话咧，其实觉唔觉得嘅就系人咧，外表上也好啊，心情上也好啊，或者有好多嘅嘢咧，变化可以好大嘅。 系啊，可以啊。 有冇尝试过就去睇翻，可能系十年前突然间有一幅相嗰阵，哇，不过嗰阵时我咁瘦啊，或者系哇，嗰阵时乜原来我咁着衫噶，有冇啊？ 有啊。 有冇吓亲自己啊？ 有啊。 有时真系会吓亲自己，我嗰个时代我谂紧乜嘢？ 系啊， 系啊，又或者就系你有时你会见到嘅就系话啊，嗰段时间佢 keep 得好瘦，又或者就系喺三十年嘅三十岁嘅时候或者四十。岁嘅时候嘅话，有一段时期嘅话，你一定系特别满意自己嘅，有冇啊？ 有 有， 你 系 几多岁啊？ 我 form three form four， 我第一次开始自己去发型屋剪头发咧，我就好开心噶啦。即系以前 系你最满意自己 最满意啦， 剪头发就好开心噶啦。 唔系嗰啲发型啊，个样啊，我觉得好好满意。 即系 form three form four 嘅时候，即 系 十零岁嘅时候 啦。外表啊，可以自己控 制。我系当年同阿李小姐开始。有呢个节目上嘅发展啦，因为人咧嗱咁样嘅，即系你当你由一个叫做loser 啦，或者唔好用 loser， 即系仲有一个平平无奇嘅人，慢慢你感觉有人欣赏啦，你感觉你做嘅嘢有人知道啦，有人认识，有人喜欢咧，个感觉好好嘅。咁跟住除咗呢个清晨发育人之后，慢慢有三个寂寞的心啊，即系我中意做呢样嘢啊嘛。咁而当你发觉你中意做嘅嘢有成绩嘅时候咧，你会好开心。所以嗰段期间系我最开心嘅事。 哦，你就系用事业佢嘅成功或者你有冇成就嚟衡量自己嘅，系啊，我系会有一段。时间我睇翻嗰时候嗰啲相嘅话，我觉得自己咧系最 sharp 嘅。 咩年代啊？ 三十零岁嘅时候 做紧咩嗰？ 我有时我会中意嘅话，我就会去做义工啦。 系 嗰段时间 系咪喺印度嗰时 候？我觉得冇错，我觉得我自己自由自在，好 carefree。我喜歡點就點，同埋你會睇到嘅就係嗰陣時候嘅自己嘅眼神咧，係閃耀嘅，係閃耀，係對自己好有信心嘅。但係唔係話係做啲咩喺事業上面我有幾大紅大紫，反而唔係咁樣。但係你總會有一個你對你自己嘅就係好滿意嘅一段時間，所以我覺得其實係開心嘅，係咪？人生裡面你有一段時間你對自己好有自信。好啦，咁但係隨住你年紀越嚟越大嘅話，你會發覺有好多嘢嘅話都已經唔再由自己可以好控制到啦。例如我哋漸漸嘅。你的身体上一定会有，你开始有老化， 机能上 你开始有白头发， 腰痛 你开始腰痛，你开始变肥，你开始听不到嘢，或者我开始话真系眼有聋耳有目。但系我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如果去到呢一个咁嘅年纪嘅话，你最紧要嘅就系要接受自己咯，要接受自己嘅就 系 同以前真系唔同咗。 系啊， 我应该要做而家我呢个年纪嘅自己。 Exactly， 系啦，要做翻而家呢个年纪应该有嘅感觉，就唔需要再扮年青啊，去染啲头发啊！如果我真系要有老花嘅，我咪戴老花眼镜咯；我有白头发嘅，我咪由得佢咯。又或者我变肥嘅话，我咪减肥咯。又或者我听唔到嘢嘅话，我咪将啲电视扭大声啲咯。即系我觉得你可以咁样 优雅地老 老去啊， 优雅地老去。咁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话，记住一样嘢，就系、是、就算有咁年纪，你自己系最满意自己嘅，但系都已经过去。 嗯、 我见到有好多人嘅就系好得人惊嘅，就系佢停留咗喺嗰个位置，仲系着紧嗰啲咁样嘅衫，做一个嘅就系二十岁嗰阵时候嘅自己，但系佢而家已经六十岁啦，其实系好唔忍心嘅。我觉得嘅就系话，勉强只会令自己变得更唔似自己， 两头不是人啊！ 我喜欢呢个版本嘅自己，至少我自己觉得舒服。呢、这个就系现在嘅样子。 I never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 Only a fool maybe takes things for granted. Just because it's here today, it can be gone tomorrow.And that's one thing that you'll never in your life 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me. If I'll ever change towards you because, baby, I love you. Girl,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未听过呢个版本、 啊、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咁啊，呢今次唱咧就系 Barry White， 冇错。 你系点样识呢、這个即系呢个版本？ 呢、這个 version 系咪？ 系啊， 我系喺有一位嘅朋友一个哥哥嘅屋企，佢系翁世杰。 哦， 系啊，喺佢屋企， 就系、是、呢只男人 播呢一只歌，就系佢听。跟住我咩歌嚟嘅呢一首？佢净系开头嘅就系讲嗰啲说话，你已经即系成个人揦住，跟住吓，原来系 Just the way you are 呢一个版本。寄到今日，同埋佢就全隻碟都好， 有 碟 懶洋洋嗰種嘅，好舒服。 係啊， 同埋佢係活到咁嘅年紀啦，佢真係可以用一種好鬆容不迫嘅態度，好優雅咁話俾你聽。而家就最好嘅就係呢一個版本嘅自己、 嗯，愛上每一個年紀嘅自己。 係啊， 係啊， 嗱、 啊啊， 一分鐘嘅啫，馬老師可以開少少前言啫。 嗱，我嘅前言咧就係咧，去到我活到今日啦，其實好似頭先啊，因為話齋，我哋呢個年紀咧，做翻呢個年紀嘅嘢啦。係 啊。 咁我自己覺得咧，我覺得我自己淨係做到一樣嘢咧， 就 係、是、好似個僆仔咁樣樣。 就係、是、肥。 即係有童心啦，我仲係覺得自己有童心啊。 哦，有嘅，有嘅。 但係我其實好想。好似你頭先話齋，翁世傑嗰一種型嘅，嗰、 嗯、 種型唔係外表嚇，我 心境嘅型， 心境即係你會俾人哋感覺係啦。我另外諗起咧，你頭先冇講翁世傑咧，其實我一直就係聯想啊雷宇陽、 嗯， 我覺得佢好型，好醒嘅，好醒，即係佢做個電台嗰啲行政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醒啊，即係行出嚟。好 fit 嘅人，我就係冇呢樣嘢啊！我就係覺得自己咧，好一定嗰首歌咧，我就係做到嗰種心態。 嗯、 但係希望你自己做到嗰個心態啊！ 我已經做到個心態啦，我想型啊！ 哦、 我即係好似好 fit 好醒咁啊！你成日鬧我咧，做唔到大事咧。 fit 同 fat 都係爭個字啫，冇咁所謂咯。 咁我應唔應該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政府对新界村屋僭建物的执管行动，发现屋宇署由2012年起接获的相关举报持续上升，至2021年有8552宗，截至2021年底在屋宇署发出的5384张清拆令当中，大约四成是期限已届满，但是仍然未获遵从。公署认为屋宇署的执法行动未能够有效压止僭建物增长，亦都有个案是在屋宇署发现有正是施工的僭建物，但是在视察之后9至18个月先发出清拆令，明显不符合必须要采取即时执法行动的目标。公署向屋宇署和地政总署提出11项改善建议，包括加强检控，亦都应该考虑设立跨部门联络小组，加强协作和处理特殊个案的效能。申诉专员就货物或者杂物阻街的规管工作进行主动调查，发现由2018至2021年每年都有超过2000宗市民投诉，需时2个月或者以上处理，远远超过各部门锁定的30日内回复的服务指标。公署相信这些个案占相当数量，属于曾经被部门拒收，当部门之间出现权责争议的时候，1823政府热线会充当斡旋角色，但是就无权指令任何部门接手跟进个案，处理上难免费时失事，争议往往变成各说各话。公署又提到，食环署大多数引用定额罚款条文处理阻街行为，相关个案绝大多数属于重犯。公署建议政策局和食环署全面检视现行法例罚则，包括提高票控条文的最高和定额罚款金额，并且研究引入累进式罚款机制。香港放宽出入境防疫措施的限制之后，抵港旅客或者考察活动增多， 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梁方远话，业界面对好大困难，因为大多数从业员已经转行，导致人手严重短缺，他希望政府提供支援。梁方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除了缺乏导游亦都缺乏司机，所以叫价好高，现在租一日车司机连车租要大约7000至8000元，开支好大。他又说，现在接待旅行团或者考察团的数目未能够养活导游的基本生计，难以令他们重返行业，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支援，例如重推疫情初期提供的基本资助同埋简化导游考试，向通过基本培训人士发出短期牌照，俾更多人可以投入服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唔会放弃调查新冠疫情嘅源头，又话最近去信中国一个高级官员，寻求合作同埋提供透明资讯，以了解疫情系点样开始。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发表文章，提到由于中国缺乏合作，世卫组织已经悄悄各自针对疫情源头的第二阶段科学调查。文章又引述世卫疫情应对技术主管范克尔克霍夫话，调查进展受到全球各地的政治因素阻碍。范克尔克霍夫其后回应说，有关报道不准确，说世卫没有亦都不会放弃调查，将会继续对溯源工作保持公开透明。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始终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全球科学溯源，同世卫组织保持沟通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48点，升436点，总成交金额59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1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2，升13.2。盈富基金21.38，升4.4。美团159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72.68升1.84，阿里巴巴104.4升3.5，京东集团216.8升14.8，中国移动58.1升0.5，中国电信4.15升2.5，比亚迪股份238.6升2.4，百度集团152.1升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76，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8，人民币6.85，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0点，升199点。港金报1723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69美元，卖出184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封路情况，为配合观音开库仪式的进行，直至到晚上的11点钟，红磡的平治街、部分的差管理、观音街和沃家道是会临时封闭。另外，七咸道北和基利士南路亦都会有临时改道措施，大家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芝士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方向工业村。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不分心，避免意外发生，这样才能够尽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自动修正，作曲陈晓威，作词 Oscar， 主唱维斯。 自动自然修正，你怎会是不爱 ？Freaking Nightmare， 作曲冯允谦，作词冯允谦、林宝，主唱冯允谦。作曲作词主唱林欣彤， 砌好飞机，再次想飞，又有风起，但没有好天气。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众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红磡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佢自知贪腐嘅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佢会点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到阿马小强继续发表。 头先咧，我讲咧，我后生嗰时咧，真系好想自己好醒啊，好型啊，即系好 smart 嘅，但系做唔到啦，过咗去啦。 你而家都做唔到啊？ 系啊，做唔到啊。 因为嗰个真系唔系你嘛。 我知道啊，系啊，即系我好想嘅，但系做唔到咁算啦，唯有安于现状啦。 嗯。 现状我做到。 现状系咩啊？系有 蠢 咩啊？容有啦。 我嗰日讲俾你听啦，喺门口都记唔记得？ 系咩？ 你唔記得咗？ 你再講過，我冇聽到。 我嗰啲唔講得嘅， 我唔講得嘅。 你唔記得啊？唔記得就算啦。係啊，就而家做到呢個現狀。 今日嘅你係點啊？你覺得自己？ 好似呢首歌咁，笨同埋小孩。 哦， 都好啊，有笨，但係有小孩嘅心。 係啊，即係 難得糊塗嘛。 我覺得啊，幾開心啊。 咪就係唔好勉強自己。 對啊， 做翻自己咯。 keep 住現格。 係啊，一 錯。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哦、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我吼吼，哎， 急死我了，再来啦！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 笨小孩刘德华呢首歌曲啊，咁样 Jessica 佢话咧，阿小强哥，我反斗长期轮播已经开始听你噶啦。 哇 哇，反斗长期轮播好多年前嘅一个旧节目， 温 兆伦啦、陈国邦啦，同埋系黄舒淇啦，加埋你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仲有阮兆祥。 阮兆祥啦，咁但系当时咧，你好似都系幕后为主，但间中系出下声。 有嘅，有声嘅， 有出下声。 因为我嗰阵时咧负责咧俾啲 IQ 题佢哋互相问嘅，佢哋又自己谂下啦，点知发觉。冇人愿意谂， 梗系啦， 因为有你喺度， 就指意晒我啦，跟住又叫我问啦。 但嗰时你啲 idea 提几得意，即系 OK 啊，几好玩啊，系啊，咁咯。 仲记唔记得噶？ 记得， 整一个嚟。 好啊，你身体边一度？你爸爸妈妈掂到，你细佬细妹掂唔到？系。 你哋俾佢答咗先， 我唔知道 嘴唇 冇錯啦，呢、這個好好玩嘅嗰陣時， 係啦，因為你講嘅時候咧，你嘅嘴唇會掂到， 掂到，你試下講媽媽咁啊，掂到嘴唇。 媽媽，哎呀，哇，好犀利喎！點解以前喺度諗啲嘢，但係而家唔得嘅？ 因為而家成長咗啦，以前有咁嘅童真。最近 都夠膽 嗱，最近我嗰個咧就係有咩神最毒咯。 嗯 ，Poison 系啦，就系呢个 你出咗啦，嗰次 系啦，最新嗰个咯， 仲有马嗰个咧， 马骝 系啊，马发脾变咩嘛， 变马骝 系啊， 呢个我系到而家都记得， 我好渣噶，我估呢啲，嗯，所以其实我好怕噶，我系冇呢一啲咁样嘅即系谂法噶，系啊，我估亲呢啲咧，有啲僆仔问我都唔识答噶，哇！ 嗱， 我同阿阮少祥有時久唔久諗到啲問題，而家都互相問下，要 幾好玩嘅， 係童真咯，我覺得係開心。 我以前就喺歡樂今宵嘅就係盧大維，好中意。 哦，佢問呢啲， 你知唔知道？係啊，又可以問。 其實好好玩， 佢得閒無事自己就坐喺度喺度諗啊諗乜嘢啊，咁我就諗個古仔咯。佢問你做乜嘢，我唔記得啦。佢就會問你一啲嘢，即係跟住你答，跟住到最尾一定係唔識答，跟住佢就話俾你聽。 其實係乜嘢？ 係啊， 幾開心， 好搞笑啊！ 人生又開心嘅。我自己第二首歌送俾大家咧，就係人生有陣時咧可以唔使諗咁多嘅，享受下自己而家最中意嘅東西。咁我而家最中意嘅東西係咩咧？有一樣嘢咧就身體麻麻地嘅，少少。走咁，然之後咧，聽住一啲自己中意嘅歌曲。有時一個黃昏或者一個晚上咧，我咁塞住個耳筒咧，咁跟住可能自己飲少少嗱，呢樣嘢對大家自己身體衡量啦。 明啦，係 啦， 係啊，冇嘢 嘅，唔係鼓勵大家 少少啦，唔好醉 酒 啦， 係 啊，飲少少。咁我覺得係我而家嚟講會覺得人生最開心嘅一種嘅享受。杯酒加埋當歌， 嗯。 一切烦恼暂时摆低，听日再算。想问你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大家随意一齐享受一下人生仔。 我时常清风两袖，钓儿郎当最自由，但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咪谈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知几许皆有，离笑悲欢定别有，饮翻杯冰冻啤酒，高歌一曲凄凉巧，无谓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嬲，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嬲，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杯酒当歌，人生几何，大家享受一下。 嗯，好啦，嗱咁其实咧，有时咧，总会有一啲时间咧，你唔知点解我就话啊，不如睇下个师傅啦，俾佢讲两句。你哋有冇试过？ 有， 我试过噶。咁啊，就系咧啊，又真系几犀利。 嗯。 有一日我无端端咧就抄翻啦，好耐好耐之前嘅话就揾咗一个师傅批名。呢个师傅咧唔系大家熟嗰啲啦。 明白。 点不知咧就睇到嘅就系佢写住话五十几岁之后嘅话，佢根本上佢已经冇再写落去啦。 嗯。 佢俾咗四个字我嘅就系风和日丽。即是话由嗰一年开始嘅话，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唔使担心啦。但系当然你自己个人嘅心态，你啊，佢批唔到你， 我追你四 系啊，佢批唔到你， 已经系完全最乐观嘅正向咯。 冇错， 风和日丽， 风和日 丽系咪风骚个风啊？ 唔系，系可能系都唔顶。 喂，我觉得嗰、那个。 即係有時啲天意咧係咁嘅，我真係覺得係。 咁而呢一個批命，我記得我係二十幾歲嗱，我唔係叫人哋迷信啊，但其實有時唔知點解，好似冥冥中有啲嘢又真係會發生喺你身上嘅。如果你相信嗰樣嘢係你自己想要嘅， 冇錯。 咁我真係會覺得又話樣樣嘢嘅話，都好似乎嚟得係 好順利、 好順、好幸運。好似我今朝早同你講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一種心態嘅調節嚟嘅。話説，琴日我真係甜品鋪，我真係買嘢啫。嗱，你唔覺得呢啲係人生咩？入去買完嘢之後咧，佢話叫我講嘅就係話啫，唔該你喺呢度等，因為你買嗰個甜品嘅話係要等嘅。點不知我一入去嘅時候嘅話咧，就有一個男人咧好怒氣，同緊個電話裡面另外一邊嘅一個女人喺度鬧交，就搞到咧你見到哇一推開嘅就話佢個負能量嚟噶。咁我就同我姐姐講，我就話我就唔喺呢度等啦，十分鐘之後嘅話我再翻嚟呢一度咧就攞翻個甜品啦。咁佢好。點不知我一出去嘅時候嘅話咧，就冇過兩間嘅時候就見到有一間新開張嘅腳底按摩，我就走咗入去。入到去嘅話，又咁啱有一個位，咁啱五十分鐘，你可以做。咁我就話：why not？ 因為你就係天意嘅安排啦，你隨意隨心，係啊。我又覺得嘅就係，我一坐低嘅時候，我覺得就是、啊，如果頭先嗰一間嘅甜品鋪嗰、那個哥哥唔係同冇嗌交，可能佢就係我買咗甜品鋪，我就走咗啦。係 啊。 點樣知我就撞到一個真係覺得我非常之好嘅一個姐姐。咁跟住你就好開心咁樣嘅，就係、是、喺你完全冇 plan 嘅情況之下嘅， 享受咗， 你就又享受咗呢一個五十分鐘，好舒服，風和日麗。 你成個下晝都舒服 啦。你覺唔覺得？跟住我就攞住我自己嘅甜品，跟住我揸車翻屋企咯。我覺得呢啲咪就係大家追求嘅嘢咯。所以我咧算。又每一日又可以翻嚟就系做紧呢三个钟头嘅节目，我真系觉得我自己何德何能啦，系嘛？有人会听你讲嘢，有人会因为咁样嘅话而有啲嘅睇法，有啲点样，大家有啲嘅分享，我觉得我真系觉得呢四个字就系代表而家。 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幸运是我有呢一首歌名， 哇！呢首歌真系好正，幸运是我。我觉得如果个个都即系觉得自己好幸运、已经系 最 生 命感恩 非常好嘅嘢。系啊，你一定要觉得嘅就系幸运一定会驾临在我身上嘅话，佢就真系会嚟噶啦。唔好唔使谂咁多， 所以 有好多嘢。 而家我心态咧，我觉得自己已经好开心，好幸福。 幸 即系唔开心系有少少嘅，可能即系八二啦，嗰啲唔好理啦。所以而家我心情咧就好似而家呢一个咁样样，系好慢好舒服嘅。 哦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系啦，正。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blessed day, dogs say good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ve ever known.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很忙啊，细猫，公司个文件柜又冇箱死喺地板，点知啲文件又摆得唔好，成个柜反晒落嚟啊！哎呀，今个周末有排执啦。 Sarah， 文件柜嘅存放方法应该系较重或较易打烂嘅物件放喺文件柜嘅下层，较轻嘅先系放喺上层。 你真系要帮下佢啦。不过如果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职案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办公室环境够舒适，员工表现更出色。我系细猫应志源。 好啦，留意住今日嘅一眼即安，其实都会一点前送俾大家，十二点之后翻嚟咧，同阿敏贤即倾偈吓。咁今日讲人生，人生有好多好多层面嘅，有友情啦，有工作啦，有爱情啦，有亲情啦，咁样有得啦，有失，都睇喺佢嘅人生路上寻找快活人生，如何去寻找咧？寻找到未咧？咁好多佢喺人生嘅阅历里边咧得到嘅，或者佢曾经试过嘅，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咁啊，睇下今日第二集佢讲啲咩咯？十八度几温啦，咁今日咧话冻话冻，不过其实系暖翻好多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好干燥，相对湿度54%嘅。先听十二点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容忍态度，跨境毒品犯罪活动危及世界安全，建议国际间加强情报交流同埋联合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局总干事谭德赛话，唔会放弃调查新冠病毒疫情源头，又话最近去信中国一个高级官员，寻求合作同埋提供透明资讯，以了解疫情系点样开始。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发表文章，提到由于中国缺乏合作，世卫组织是已經悄悄各自針對疫情源頭的第二階段科學調查。文章又引述世衛疫情應對技術主管范克爾克霍夫說，調查進展受到全球各地的政治因素阻礙。范克爾克霍夫其後回應說，有關報導不準確，說世衛沒有亦都不會放棄調查，將會繼續對溯源工作保持公開透明。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說，中方始終支持和參與全球科學溯源，同時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中方將會繼續支持全球科學溯源，和世衛組織保持溝通合作。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到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六云量较多，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78点，升466点，总成交金额63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1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0.8升13.8，盈富基金21.42升4.8，美团151蚊升5.1，恒生中国企业72.74升0.9，阿里巴巴104.7升3.8，京东集团217.2升15.2，中国移动58.15升1.55，百度集团152.2升3.1，中国电信4.15升2.5，比亚迪股份238蚊升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57，瑞士法郎8.514，澳元5.43，加元5.87，新西兰元4.94，欧元8.4071，每百日元对港元5.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2点，升190点。港金报17,230蚊，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89美元，卖出1,8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七行道南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七行道南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咁而反方向七行道南去翻加士居道啦，龙尾排到去天文台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柯士甸道七行道南的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七行道南去回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在加士居道，反方向七行道南去加士居道方向，龙尾就在天文台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就慢车。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回广东道方向，近住西九龙站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去擎天半岛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是七行道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去少一日半日补习班有咩问题呢？ 我系想尽我最大嘅努力，俾最好嘅尼基同晓婷。 不如问下尼基、晓婷想去玩啊，定想去补习啊？ 不加火药味好浓啊！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晚晚星期天节目时段内嘅不得了剧场， 听下呢场大战最后点收科啦！ 冲凉嘅时候咧，又发觉自己帮自己冲凉其实好难咧，冲得好干净。 系 咁，所以咧就演变成咧有一个特别嘅职业。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韩国政府咧就喺2007年咧将呢一个嘅职业咧改咗一个名叫做沐浴管理师。听落去咪已经觉得咧啊，其实好专业嘅一个。 劲啲，好似啲肉类分割。 系啊，咁样嘅讲法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嘅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嘅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呢度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星期一至五十二点答耶二过少少啦吓，我哋呢个今日星期四到底系咩环节呢？就系寻找快活人生，出现嘅朋友就系佢。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好啦，今日第二日同阿敏仪倾偈啦。其实人生咧，真系。即系经过咁多年，我自己睇翻咧，好多跌倒嘅历练嘅，即系你点样小心咧？点样小心？我已经一个好小心嘅人啦，你都会有机会跌倒，因为有时唔系你想跌倒，系人哋撞埋你或者人哋棘到你，咁有心冇心就有时唔同啦吓。咁就睇翻啦，啊跌倒可以点算咧？咁嘅样，即系亦都用翻我自己做例子啦。咁我喺呢个电台最初嘅日子咧，其实唔系咁顺利嘅。我唔系话后来一帆风顺，只不过最初咧系真系，我冇乜节目可以做啦，做一啲比较嗰啲叫做咩冷门啲嘅时间啦，又或者做完之后咧得翻嚟嘅评语就系、是，都系唔系几好，即系我最深印象或者当时对我自己有少少嘅打击嘅咧，就系一个节目做三个月，唔系几好梁继章，搵个比较好啲叻嘅 DJ 伴住你，就譬如话啊你唔得啊。叫阿边个陪佢一齐做啦，咁再做咗三个月，唉，都系救唔到 ，cut 咗佢啦，索性 cut 咗佢啦，系真事嚟嘅。咁啊，唔好讲咩节目或者佢揾咗边个帮我啦。嗰、那个 DJ 我到而家都好感恩嘅，因为佢都真系喺嗰段时间好俾心机去希望帮我呢个新 DJ。咁、好啦，咁对于我嚟讲点咧？咁样，我原来人生冇人话俾你听点嘅，即系你唔可以，就算我捉住是但一个前辈吓问，喂，我其实应该点啊？佢都俾唔到一个好实质嘅。嘅方案，因为譬如佢用佢自己嘅经验话俾你听，又未必啱用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佢可能用呢个方法系得嘅。喂，我唔识，我唔识好似你咁。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揾出一条啱佢嘅路，去打开嗰、那个、那个缺口，找到个成功嘅路。你有冇试过失败？我作为观众，我觉得你好成功嘅，同埋你一路都好顺利嘅，即系好似一条向上嘅路，一路向。最后就算你自己唔做，都系你选择啫，就唔系唔请啊，或者系有啲咩发生啦，我估计。咁所以失败嘅经验你又冇噶？ 我谂失败嘅经验，如果话冇咧，那个应该都唔系人嚟噶啦，系冇可能咯。因为每一个人成长都要透过一个又一个嘅跌倒同埋失败。我好中意老人家讲一句说话嘅，老人家会话咧。啲見到啲小朋友咧，啲孫仔咧，一跌親咧就，誒唔跌唔帶，唔跌唔帶咁。哇！我嗰時聽到我奶奶講呢句説話，我真係覺得好有智慧啊！唔跌唔帶，你或者都可以諗翻下自己當日，當你跌倒之後，當你再行翻起身，你其實已經好不一樣，因為你已經累積咗一次失敗嘅經驗。除咗你話，上次原來咁樣衰咗，你已經知道啊，我學到嘢啦。千祈唔好行翻嗰条旧路，原来咁样系唔 work 嘅。与此同时，其实你个生命亦都因为呢个跌一跌咧，你系会强壮咗嘅。不过你讲开跌倒呢样嘢咧，我马上咧就谂起一个都几好笑嘅，最近睇到嘅，咪有句即系一啲嘅座右铭咪讲嘅，喺边度跌倒就喺边度企翻起身嘅。咁最近网上有啲咪搞鬼嘢搞笑咧，就话喺边度跌倒就喺边度瞓低， 躺平啊， 躺平。咁我就第一次睇嘅就觉得好鬼抵死啊，好好笑啊。但后屘我再谂深一层，其实当中都有啲智慧的。 真系， 耶！喺边度跌倒就喺边度瞓低，其实佢都带出咗一个意义出嚟，系咩嘢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淋淋声即刻要爬回起身的嘛。可能你那一刻的跌倒，你需要的就是定一定神， 沉淀一下， 沉淀一下，不要那么快起身。可能你不知道哪里伤了的嘛，你淋淋声我就要站起身，伤口都未痊愈，你就整到它伤上加伤。所以我说 如果你真的跌倒的话，就在那个位置那里，自己去经历一下这个的过程，感受一下，接纳一下自己在这个跌倒的时候那种的情绪的反应先。很多时候我们会跳过了的，哪里跌倒哪里起身，我们要振作，好像很积极这样，但是其实呢就真的很上脑咯，即係好理智上，我哋要咁樣樣，但其實係不利一個人再企翻起身，再出發。點解？因為佢忽略咗自己嘅情緒嘅需要。老實講，一個人跌倒痛唔痛啊？ 梗係痛啦。 嗰個失敗痛唔痛啊？你必須要行第一步，就係我接納到此時此刻。 沉澱一下先。 我此時此刻嗰種嘅失落啊、沮喪啊、我嘅痛啊，你好啲去接納咗，你療一療傷先啦。你療咗傷，再定一定神，我就可以有能力去检视翻，咦？我呢一次跌倒或者我哋叫做失败，从中我又吸取到啲咩教训呢？我学到啲咩呢？如果我要再重新起身、再出发嘅话，我定嘅策略一定会有啲唔同嘅。你睇唔睇到嗰个分别啊？ Change your heart.Look around you. Change your heart. It will astound you. I need your loving like the sunshine.Everybody's gotta learn sometime. Everybody's gotta learn sometime. 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 好多时候我哋会跳咗啊，唔好理啦，嗰啲痛嗰啲，我哋唔好理啦。我觉得情绪呢样嘢系好多时候我哋一般人都会回避咗，特别啲所谓负面情绪。但我哋唔知道，原来我哋冇好好地去接纳自己呢啲所谓嘅负面情绪。其实佢好似一嚿垃圾咁喺我哋嘅生命嘅 心里边， 棘住棘住我哋。可能下一次有类似嘅跌倒咧，你之前嗰啲负面情绪，因为你冇处理好嘛，咁你又会翻出嚟，嗱系咪咧？嗱，我成世都系咁噶啦，咁就令你伤上加伤啊！所以如果你问我跌倒应该点样起翻起身，我谂稍稍躺平一阵，让自己好啲感受自己嘅情绪，再检视自己学到啲咩嘢，重新出发。我觉得呢个先至叫做真正嘅上算咯。 其实咧，你呢个讲法咧，令我谂起咧，我试过，我其实我真系好唔小心嘅一个人。我试过不止一次咧，喺街上面狠狠地跌倒。点解我话狠狠地咧？因为几次咧都系达到咧裤都穿埋，牛仔裤都穿埋。你谂下我达得几紧要？系自己棘自己，跟住就又跑得快啦，跟住一跌嘅时候跪咗落地啦。咁我犯咗个咩毛病？我就系唔想出丑于人前，我唔想人哋睇到，我唔想人哋觉得我好惨，我就扮冇事，但其实流紧血啊只脚，呢、這个就好似人生啊，有时我哋跌倒咗，哎呀，我冇嘢，我冇事，成日是但啦，俾人炒鱿鱼好小事啫，即系我哋会仲掩盖自己嘅伤口，尽量令自己好似好强者咁，但系其实可能嗰刻我想翻屋企喊都唔定，咁所以套翻头先你所讲就系、是，不如自己疗伤一阵，沉淀一阵，谂下下一个方向或者下一个决定应该做啲咩，系咪咁？ 其实你话我嘅人生好似一切都好顺利咁样样，其实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好多朋友都会唔认同咯。咁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喺生命里边都经历过两个亲人嘅离世。当日我离开咗 TVB， 就决定做一个全职嘅妈妈，咁我生仔啦咁。但大家都知道我个细仔，佢系患咗血癌，后尾就过埋身。咁老实讲，对于一个立志要做全职妈妈，仲要立志做一个好妈妈嘅我嚟讲，绝对系一个沉重嘅打击。喂，人臭仔，你臭仔有冇搞错啊？你点臭仔噶？臭到个仔有病，仲要臭到个仔死埋。咁其实嗰个对我嚟讲都系人生一个嘅跌倒嚟嘅，即系人生一个好大嘅冲击。咁所以我都系经历过好多呢一啲嘅跌跌碰碰。咁嗱，又旧年又啱啱又经历咗先生嘅离世，其实都系人生一个相当大嘅打击嚟嘅。咁同样，我都系用翻呢啲嘅方法去帮自己接纳自己系会哀伤嘅，接纳自己系会不舍难过嘅，呢、这个我哋必须要接纳，然之后再定一定神，从中睇下我失去咗个亲人啦，但喺当中其实有咩意义嘅咧？我会唔会系从中里边我都会学到一啲嘢咧？咁事实上，人生发生任何嘢都好啦，都系其实俾我哋带嚟一个学习嘅意义。好似我咁经历咗两次亲人嘅离世，我学到咩？我咪就学到原来人生无常咯。我哋应该要去珍惜眼前人咯。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 绝情。 邓丽君嘅呢一首《漫步人生》路，结束今日嘅同阿敏儿倾偈。咁头先佢提出呢个观点都几得意嘅，佢一般人跌倒咧就会快快脆脆排身啦。咁但系咧，佢以一个笑话咁讲，就系话喺边度跌倒，喺边度躺平一阵。躺平意思唔系放弃吓，唔系绝望，而系话咧躺平一阵咧，谂下咦，头先点解会跌倒嘅？跟住我喺起身之后又应该做啲咩咧？咁啊， 俾自己定一定神， 同意吓， 俾自己定一定神，唔急住一定要起身噶， 急住实痛啊嘛。 我觉得佢讲得好， 都几得意。呢個講法 嚇， 即係我自己都試過啦。先我都舉個例啦，即係真實地跌，會即刻反起身，驚人睇到咁。人生裏邊有時跌到，你都驚人笑咁。哎呀，冇事冇事咁。但係唔係沉澱一下，或者接受呢一樣嘢會更加好咧？咁樣 我一次又係啊，咪就係話膊頭呢度喺街嗰度噗跌低嘅，哇痛到我飛起。我見到對面咧，嗰有一棟樓有管理員咧，就開一棟門望下我，即係發生咩事咧？我又好似阿 Michael 嘅意思咁樣，我快脆脆起翻身，我費事佢好似即係佢問我使唔使幫手，我話唔使，咁啊翻屋企。哇！但係真係痛到飛起。 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係點解唔會接受人哋嘅幫手，同埋咁介意人哋嘅眼光咧？係 啊， 係 啊， 因為我哋都會有脆弱嘅時候㗎嘛，我都有跌倒嘅時候㗎嘛。 係啊，我又冇諗過。 可以學一學， 我覺得 係 啊，哇！其實咧講真，如果嗰陣時咧入醫院可能會好啲，我係翻咗屋企食埋飯，再坐一陣。 真系痛啦，咁样就 好痛， 知道吓，最紧要身体健康， 大家小心。 就有 Doctor Eric 啊，今日好得意嘅话题，但系大家作为主人都好希望宠物咧有咁长命，得咁长命啦。咁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宠物长命啲咧？咁啊，今日讲下呢个健康之道吓，先听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就货物或杂物阻街的规管工作进行主动调查，发现由2018至2021年，每年都有超过2000宗市民投诉，需时两个月或者以上处理，远远超过各部门锁定的30日内回复的服务指标。公署相信这些个案占相当数量，属于曾经被部門拒收，當部門之間出現權責爭議的時候，1823政府熱線會充當斡旋角色，但是就無權指令任何部門接手跟進個案，處理上難免費時失事，爭議往往變成各說各話。公署又提到，食環署大多數引用定額罰款條文處理阻街行為，相關個案絕大多數屬於重犯。 公署建议政策局和食环署全面检视现行法例罚则，包括提高票控条文的最高和定额罚款金额，并且研究引入累进式罚款机制。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一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组织3000人商务团下午到香港参加年会，主要到表演场地看歌手表演，他认为是对本港旅游业投下信心的一票。据他了解，由于筹备时间短，负责接待的旅行社决定只是安排一项活动，部分团友会继续留在香港消费，并非即时离开。被问到本港旅游接待力是不是不足，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最需要是旅游巴，因为仍然有很多停泊在葵涌的停车场，由于摆放多时需要维修。他又说，中港两地全面通关未够半个月，旅行社和巴士公司重启业务可能需要过100万的开支，经营有一些困难。海关就打击毒品罪行的策略举办国际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的时候说，毒品走私活动无分国界，需要国际间共同合作打击，特区政府加强本地执法、教育和完善法制。国家海关总署副处长王令俊强调，对毒品走私犯罪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跨境毒品犯罪活动危及世界安全，建议国际间加强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教育局批出天水围一幅土地，成立一间非牟利私立学校，由耀中耀华教育网络有限公司营运，开办内地课程，预计最快2026-27学年启用。学校将会逐步提供合共大约900个内地课程的中小学学额，最终会提供12年小学和中学班级的内地课程，主要取录非本地学生。发言人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蓬勃发展，预期在香港的内地家庭对内地课程学额的需求会日趋殷切，成立开办内地课程的学校可以适时回应需要。教育局话，透过校舍分配委员会的机制分配有关土地，合共收到8份申请。委员会审议的时候，考虑了团体营办内地课程的能力和经验，是否有良好的管治架构等，最终作出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六云量较多，星期日相当清凉，星期日是相当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92点，升479点，总成交金额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1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元，升14元；盈富基金21.42，升4.8；美团150.8，升4.9；恒生中国企业72.78，升1.94；阿里巴巴104.9，升4元；京东集团217.2，升15.2；中国移动58.15，升1.55；中国电信4.16升2.6，百度集团152.2升3.1，比亚迪股份238.8升2.6。

狗啱啱破咗世界纪录。 即系我哋有人岁，佢有狗岁，系咪？ 系咪咪呢个人岁啊？呢只狗系陪咗呢一家人喺呢个小村入边30年啊。 系啊，即系讲紧啊，佢哋系咩？ 即系如果长命嘅人就叫人岁。头先 Eric 就话咁，佢咪叫狗岁？ 系啊。 不过其实 唔明， 我想问下 Eric， 其实会唔会咧？某一啲品种嘅狗系本来就系长命啲，某一啲品种嘅狗本来就系短命啲，可唔可以咁讲？ 正常嚟讲咧，就应该小型狗会长命啲嘅。 小型狗长命啲， 系啦，越细只狗越长命嘅。 点解呀？ 我谂佢个身体，我谂每个细胞做少啲嘢啦。咁细人，我谂即系佢个血 血又要 封冇咁远，系啦。不过咧咁得意咧，就头先讲嗰只话破世嘅纪录嘅狗，都唔系小型狗嚟嘅，都系一个中型狗嘅。可能知有好多其他因素会帮住狗长命啦。 同埋咧 ，Doctor Eric， 我估我唔知啊，你更正我啦。住嘅环境、主人嘅态度、食嘅嘢都影响，系咪？ 我絕對認為是啦，如果我哋一起去葡萄一個小村住，我想我哋都長命啲啊，所以係 同人一樣啊， 未必啊。如果 Sarah 又同你一起住，佢激你， 唔會，我唔會激你噶。如果我同你喺小村嗰度住， 佢淨係激會，淨會激阿馬小強噶啦。好啦，咁不如就由 Doctor Eric 講下，我哋留意，即係作為主人啦，有啲咩可以留意或者幫狗仔咧，令到佢長命啲，好唔好？ 係啊 ，OK 嗱，咁有幾樣嘢咯。第一樣嘢咧，我哋之前有講過咧，就食嘢嗰度啊，即係要健康同埋要 balance 啦，即係要齊全啦嚇。 使唔使好似人咁樣要定時？ 呢個你聽過講好多次噶啦嚇。不過我之前有冇啲牽扯睇下隻狗糧係堅就留啲啦。 咩講得 咁啊？ 狗糧 死狗糧誒咩嘢係齊全，咩冇咁好？有冇咩？咁樣啦，咁樣就我都有嘅。阿澤咁好明顯，你嘅獸醫介紹嗰啲嘢咁一般都 都算 好啦，系啦。不过咧，你个自己出边你知啦，即系你去个宠物店有成 五花八门啊，冇错 啊。咁样就有乜嘢啦？嗱，香港第一样咧，标签咧就 apart from 唔可以讲大话啦之外咧，其实冇标准嘅。所以咧，用即系好在香港好制造好少狗粮嘅啫，所以一般都系外国嚟嘅。咁喺外国咧，喺美国同埋其他国家有其他嘅标准，咁你可以跟嗰啲标准去做人啦。OK， 咁样就一咧就系、是、美国有个非牟利机构咁叫 AAFCO， 咁个包装都系写 AAFCO 嘅啫，所以你唔需要知道系个长名叫咩啦。咁咧就如果佢系佢 approve 咧，就其实你知道有信心嘅保证嘅。 同埋 咧，一般狗粮喺英国喺英国制造出嚟咧，就如果写明系 complete diet 喺个包装上边咧，就一定系 complete diet 噶啦。 complete diet 即系有晒各种佢需要嘅营养，系咪咁意思？ 系啦，系啦。咁以后咁啊，市面上有好多其他狗粮，咁你咁有啲其他 tips 可以俾我哋观众啦。一咧就系、是、你睇下头三个成分系乜嘢？因为咧个一般个标签咧都系第头三嘅成分系最多嘅， 即系食物标签，狗粮嘅食物标签系嘛？ 系啦，系啦，狗粮咁其实全部嘢噶，你咁记嘅唔知乜鬼嘢都系，全部冚唪唥都有。头三样嘢系最多嘅三样嘢。 但我唔识噶喎， 咩叫头三样？即系咩？ 喺个 percentage， 譬如你买樽豉油翻嚟，咁你见到头三样嘢系 盐水咁样吓， 盐啊水啊，系 咁狗粮通常头三样嘢咩啊？ 但應該係咩咁啊？嗱，你狗糧你應該 expect 佢係一個簡單嘅 protein 啦，譬如蛋白質啦，譬如雞啊、牛啊、豬啊、羊啊，就唔係古靈精怪嘅嘢啦。 佢唔會寫住古靈精怪嘅啫，係咪？冇狗糧會寫古靈精怪。 係啦，有時佢會擺幾樣嘢嘅，可能幾種唔同嘅蛋白質，你知道嗰隻糧就有啲雜不楞登啦。 即係就算 protein 佢都有好多種嘅，咁即係其實裡面嘅就已經溝到嗰啲唔知係咩嚟㗎啦，唔知咩肉。 同埋你留意下入邊係咩肉。因为咧，佢有时好旧嘅，佢会写入边嘅肉系，譬如 chicken dinner for dogs， 即系鸡晚餐或者狗 stew 或者系 beef flavor 咁啲味道，即系咁样就呢啲味 啊， 就话俾你知佢个即系个肉嘅含量系细过你想象中嘅。 哦， 即系好 tricky 系啦， 系啦， 即系有啲 c h i c 如果佢用个字眼咧 ，with 啦，譬如譬如乜乜乜 with。pork 咁樣啦嚇，即係 with 豬肉啦。咁原來咧要加個 with 乜鬼嘢呢個字眼咧，就你知道咧係 係個含量係需要少至3% 嘅啫，三厘嘅啫。 即係唔好揀呢種，係咪咁意思啊？ 係啦，係 啦， 有啲誤導， 要小心啲啦，真係。有佢可能係九，話俾你知佢入邊有豬肉，不過其實原來可以 3% 標準係少過三厘咁。 哦， 其實我想問咧， 你唔講真唔知喎。 Derek 啊，其實除咗狗糧之外咧，有好多嗰啲叫做濕罐頭咧，我成日想問，需唔需要誒俾佢哋即係喺主要嘅狗糧之外再食呢啲濕罐頭嘅咧？ 其實濕罐頭係冇問題嘅，不過咧濕罐頭咧都要齊全。市面上咧計時炸彈啲嘅濕罐頭好多係係唔係齊全嘅，係一個即係好似零食成分嘅，基本上唔係貨你長期服用嘅， 唔 係 喵嚟嘅，即係唔係一餐 佢會有 輔助啦。 係啦，不過有啲咧就寫到明係 complete diet 或者頭先有嗰個 AA 嘅 approval 咧，就其實你知道係齊全咯。 通常我發覺啲濕罐頭都係濃味啲、香啲嘅，唔知阿 Sarah 有冇俾貓貓食濕罐頭咧？佢啲狗糧、貓糧咧就比較 dry 啲咯，咁所以間唔中咧當賞賜佢啦，我哋等佢氹下佢開心。係啊，乖啦，咁啊開啲濕罐頭俾佢食。 我係朝頭早就係乾糧咯，夜晚黑就食罐罐噶。 哇，特別一罐貴嘅喎，罐係濕罐係比較貴，係啊。如果相比乾糧， 貴噶，每一個月使嘅錢 都貴咗啦。 吓， 运输都贵咗， 干粮其实冇咗好多水分，你所以喂干粮要饮水啦。咁样就即系佢写到明喺包装话要俾水佢饮啦。咁就不过罐头量系八成水分嘅，所以你基本上俾起好多钱运输嗰啲水去。 系啊系，所以咪贵咯，系一罐都成唔知成十几蚊。 但系佢开心啲啊嘛。 系啊，好开心噶。 系啦，如果你养佢嘅，锡佢咯。 嗱，除咗食物之外咧，会唔会喺其他方面可以令到佢嗱开心就会长命啲啦？我估啦吓，即系会唔会？有啲咩可以氹得佢開心啲？ 陪佢玩啊！ 食物講多一樣嘢先，可以過肥啦，梗係嚇。 係啊， 咁就呢個問題啦。第二樣嘢就係牙周。 哦，係啊，係啊。 你嘅小朋友個牙周好咧，就佢會長命啲嘅。因為好多時你牙有牙周病咧，你就會多啲細菌喺個身入邊噶啦。 嗯 嗯。系啊， 就會傷你個腎啊、個肝啊、個心啊、其他內臟啊，所以就好緊要， 即 係 要同佢刷牙 乾淨， 係咪同佢刷？ 唔好有爛牙，同埋都要即係你每年去咁啊。第三樣嘢就即係 regularly 去一年一次去睇醫生啦，老啲可能要密啲啦。咁樣就去 keep 佢啲牙周乾淨，冇避唔到噶啦。只狗咧，大多數都一生人都要洗牙一兩次噶啦。 冇錯，即係唔好諗住狗就唔使，係咪？好，喂，多謝 Eric， 唔好意思，時間有限啦。不如我哋將其他有關狗仔長壽嘅秘訣留翻下次好嗎？多谢晒，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啦，多谢晒，多谢 Eric 啊，好，咁啊而家首先就会听职安剧，听日星期五再见大家，好嘛， 好，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食饭啊！你唔帮手煮算啊，都应该帮我手啊，递下餸啊，攞下碗筷啊，咁噶嘛，乜都要我自己碗做晒，你想做死我咩？ 你满唔满噶？结咗婚咁多年，个仔都出嚟做嘢啦，餐餐都要讲嗰几句。 我唔会闷噶，我就系要讲到你肯自动自觉帮手为止咯。 咁你注定失望。 你唔好睇小我啊，我可以好坚持噶。 阿爸阿妈，我翻嚟啦。咪同你哋讲咗好多次咯，嗌交要细声啲啊嘛。我一出 lift 就听到你哋把声，俾街坊听到就失礼啦。 唉，你阿妈失礼都唔系今日嘅事啦。 你阿爸衰啫嘛，佢肯帮手做下啲家务嘅话，我唔使怒气啦。 我唔做家务，你话我唔帮手，到我帮手做家务，你又嫌我做得唔够好啊？做又话，唔做又俾你话，我梗系拣唔做啦。 你 我肚饿啊，不如食饭先啦，好嘛？啲餸冻晒就唔好啦。 好，咁你快啲去换衫啦，洗咗出嚟食饭啦。 阿爸食饭，阿妈食饭。 乖。 嗱，呢一个咧就系花旗参煲猪展汤，清热气啊！你饮多碗啊吓。咦，系翻新工辛唔辛苦啊？ 系细猫翻咗几日工咋，况且翻 office 工会辛苦得去边啦？ 我关心个仔咋嘛，你咁多嘴做咩啫？细猫话：如果有啲咩唔明咧，可以随时问阿猫。我嫁俾你个衰鬼老豆之前嘅话咧，系做个秘书噶。 系咩？你以前唔系话自己做个空姐嘅咩？ 咦，我冇听过你讲嘅。 你哋有几可认真咁听我讲过嘢啊？ 真系，我唔系好信、啊，除非你可以讲翻以前你做秘书嘅经验俾我听啦、 啊。唉，容易啦，嗱，你听住咯噃，要做一个好似你阿妈我咁出色嘅秘书咧，一啲都唔难嘅，最紧要要记住几个秘诀就得噶啦。等阿妈咧过几招过俾你哋啦。 过几招练功夫啊？ 哼，第一招一眼观七。 一眼观七，即系要无时无刻都要留意身边嘅人做紧乜啊？好攰啫，我阿爸细个啊已经教我啦，做人最紧要做好自己本分，其他人嘅嘢咧唔使理咁多嘅，少管闲事啊！ 嗱，老豆，我谂阿妈嘅意思咧就唔系叫我要去八卦嘅，咁有时咧留意一下身边嘅同事同埋工作环境潜在嘅风险都啱嘅。就好似几日前咁，我做做下嘢，俾我留意到我隔篱位嘅同事张凳嘅螺丝松咗，那个同事咧就成个人挨晒落张凳度，张凳啊斜过比萨斜塔咁啊！ 哇，咁好容易成个人向后跌落地噶噃， 所以我咪行埋去提佢咯，要即刻搬走张凳，同埋咧要将佢标记为损坏，唔系啊，一阵出现意外就唔好啦。仲有，我有时见过啲地毡咧铺得唔好咧，就会同公司反映要保持地毡同埋地板系良好嘅状态，唔好棘亲人啊嘛。 嗯，除咗留意地毡、地板之外咧，都要保持通道畅通无阻，大家出入都舒服啲、方便啲啊。 同意，阿妈，你所讲嘅一眼观七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噃，我嘅意思就系要无时无刻留意老板嘅情况，佢几时喺位，几时行咗去厕所，几时出咗去开会，几时会翻公司，都要知得到清清楚楚，方便自己偷懒啊嘛，知唔知啊？ 唉，你呢啲乜嘢教育方法嚟噶？ 冇错，仲有第二招记性好。 记性好，即系要好好记住老板每日嘅行程，喺适当嘅时候去提醒佢，又或者要记性好，好好记住每一个 file 存放嘅位置，老板要起上嚟，可以即刻攞到俾佢。 嗯，要清咗啲 file 摆咗喺边，唔难啦、啊，将啲 file 按字母排列咪得咯。 老豆，唔可以净系将啲字母咁样排噶，安全起见。文件柜的存放方法是应该较重或者较易打烂的物件呢就是放在文件柜的下层，较轻的呢就应该放在上层。 哦，是要分轻重放。 还有啊，文件柜的负荷绝对不可以过重，特别是呢有些没伤死在地板的文件柜啊，如果啲文件呢摆得唔好，一下失平衡，好易成个柜反落嚟噶。小则就撞亲，大则可以引致严重嘅工伤意外噶。 嗯，细猫啊，嗱，你喺公司嘅时候咧，开咗啲柜门啊、柜桶门啊，记得要即刻闩翻好啊，唔好似屋企咁啊，要老豆成日帮你执手尾啊。 知道老豆。 唉，你哋又误会我啦！我所讲嘅记性好，意思就系、是、如果其他同事做错嘢，你要好好记住。 哦，要从别人嘅错误中学习，改善工作程序，提醒自己唔好犯同一个错误。 错系要记住人哋做错啲乜嘢事，有机会就要话翻俾老板知，老板啊实会信晒你嘅。 唉，你真系歪理连篇噶，好彩个仔够成熟，明白事理。如果唔系，用乜嘢俾你教坏啊？ 喂，个仔我生噶，我唔会害佢啊！你咪嘈住先啊，我未讲完啊。最后第三招就系知悭识俭。 即是要帮公司节流， 梗系啦，净系帮公司赚钱唔够嘅，仲要识悭。我以前啊，公司嗰啲电器设备啊，例如啲电掣啊、电线啊咁样，唔系用到融融烂烂啊，我都唔俾换噶，年终啊都不知可以帮公司悭翻几多钱啊。 咁唔得噶，电器设备应该定期揾符合资格注册电业工程人士检查同保养维修。一发现有问题就要立即停用，点可以用到烂为止噶？ 咪系，都话你教坏个仔噶啦。电线有少少磨损，都可能有漏电或者短路嘅情况出现，系要尽快揾合资格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去修理。如果真系因为悭钱唔舍得换，后果可能会得不偿失。仲有啊，电源插咗唔可以超过负荷，啲电线一定要修好，唔好求其放喺地面啊！ 你哋咧就喐啲都话要换新嘢嘅噃，一啲都唔识得悭嘅。 阿妈，两回事嚟嘅，安全重要啊！ 好啦好啦，细猫，你都系继续靠自己努力做好份工啦。啊，你要学就要学你阿爸我咁就啱啦。 即系点啊？ 即系要当你阿妈讲嘢嘅时候，全部都系耳边风，听完左耳入。又而出就啱噶啦！ 死啊你吓、啊！你当住我面嘅话，叫个仔唔好听我讲啊！我话咧，细猫绝对唔可以听你讲先得啊！ 不如听你讲歪理啊！ 咩嘢啊？咩歪理啊？吓咩歪理啊？ 阿妈，唔好怒气啦，一人小句食饭啦，饮多啖花旗参汤下下火啦。办公室环境够舒适，员工表现就更出色。我系细猫应志月。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要兑现，哦哦。